感謝主，有十二日在英國的短宣，每一次參與短宣都是一個謙卑學習的一個機會，是在當地的信徒的身上去看見神他自己的作為。記得有一次是我們分開了四個的隊伍出去外面去探訪一些的外賣店和餐館，我跟著兩位的長者，駕車的司機81歲就帶我們在個市中心裡面左穿右插去探不同的餐館，總共是有3.5小時，我走到腳都已經沒有力了，他們還是健步如飛，他們很熟悉那些餐館外賣店，他們去到不用我們說什麼，他們就已經可以跟他們去打到交道，怎樣去將教會將神的愛去跟他們去分享。要去服侍神是要去謙卑我們自己，去看見神他自己的作為。這個也是我們去看約伯記，就是去到最後的大結局的時候，約伯他要在神的面前去學習去謙卑他自己，去看見他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去看見神是一個怎樣的神。我們去到最後一講去講約伯記的信息，我們今天總共要處理是11章的經文，從32章去到42章。在這11章的經文裡面是總共是有3個人去講嘢。第一，那個人講嘢是叫做以利户；第二，要講嘢的是上帝他自己，上帝終於出口開口講嘢了；第三個要講嘢的就是約伯他自己。我不知道你過了這麼久還記不記得約伯的信息。約伯他跟他三個的朋友三輪的對答去講他自己受苦的經過，約伯很希望可以聽到神他自己的聲音去解答他自己心裡面的問題。去到過了31章的聖經之後，去到32章開始有一個新的人物出現，那個人就叫做以利户，他講了有6章的聖經，非常的詳盡，然後上帝用了4章的聖經來到向約伯講，到了最後約伯他自己只是講了幾節的經文，或者我們就這樣分開這幾個部分去看完約伯記的信息。到底以利户是哪一個呢？為什麼他要發聲講話呢？ 他又講了些什麼呢？我們嘗試去看看以利户是一個怎樣的人。在第32章第一節至到第10節，似乎就是做了一個開場白來到去介紹以利户這個人，還有去講到為什麼他要發聲講話。我希望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去翻開約伯記的信，約伯記的經文，我們都會跳來看幾段不同的經文。在32章第一節開始到第10節，就講了是以利户是一個什麼人，以及為什麼他要發聲講話。我很快就讀出這10節的經文，你可以跟著我，可以看著聖經跟著我。聖經這樣說，他說於是這三個人因為約伯自以為意，就不再回答他，所以他們不講話了。他說那時有布西人攔族巴拉加的兒子以利户向約伯發怒，因為約伯自以為意，不以神為意，他又向約伯的3個朋友發怒，可能他是年輕人比較燥一點，因為他們想不出回答的話來。 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就说了，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他说但是在人里面有灵，全能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够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我的说话，我要陈述我自己的意见。而且如果我们就这样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觉得这个以利户，第一他是一个年轻人，到底他有几年轻呢？我们不知道，就要相对呢，到底他三个朋友有几老了。我敬老，等你们班老人家讲晒嘢先，但是你们讲不到，你们讲不得服约伯啊！你们讲了三轮之后，约伯都是不听你们讲，不如等我出手啦，不如等我出口啦，等我去讲啦。嗱，呢一个就是为什么以利户他会开声讲嘢。以利户是哪一个？大概都冇乜即系可以去查究得到佢系哪一个，因为从约伯记一开场嘅时候是冇出现过以利户呢一个人，只是讲约伯同埋佢三个嘅朋友嘅名称。而到了最尾四十二章，当上帝佢要去 wrap up 要去解释嘅时候，佢只是讲紧同紧三个嘅朋友去讲佢哋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又冇提过以利户。以利户只是在这六章圣经里面出现过，就是讲了六章圣经的说话。圣经说他就是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布西人在圣经有出现过，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是有出现过有所谓布斯这个人。布斯他是阿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仔。如果我们就只是从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的这样的记载呢，那他就是阿伯拉罕的亲戚或者是的后裔，跟阿伯拉罕有关系。无论怎么样，总之就是有一个人物出现，他就是向约伯去讲出他自己对约伯苦难的一些看法。大概在这六章圣经里面，它有两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以利户觉得神是可以藉着苦难来到去教导人。神可以藉着苦难去教导人。第二方面，它要再一次的跟约伯说，神是公义的。在六章圣经里面，以利户不断地去讲回约伯，你说这样，你说这样，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是真的是对着约伯来到去讲他自己的一些的见解。约伯他说，我无端端就接受了一些的苦难是不合理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受苦？以利户就不像约伯那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因为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一定是你犯罪所以受苦。以利户就说，其实神是可以藉着一些的苦难去令到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我们是要受他自己的训诲，受他自己的教导，我们需要谦卑我们自己。在三十三章十二节，三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只能够抽很少的经文去看看。以利户这么说，他 他说之前、你约伯你这样说，现在以利户他要回答约伯的话，他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是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不对人解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里面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去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身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去拦了人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刀下。人生在世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际遇，有时候我们自己身陷险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我们要悬崖勒马这样，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前面是有个悬崖呢？我们懂不懂去勒住那个马，不去向前而跌落去那个山洞那里呢？现在你约伯，你受到一些这样的即苦楚，然后你就说神对待你是不公平，你知不知道其实神是知道了我们生活上面的各样的不同的需要，他给你受这些苦楚就是要你不要再是陷在一些的危险的境况当中，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跌在山洞里面，他要藉着一些苦难去教导你，教训你，叫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这个呢 是以利户对于约伯受苦的一个这样的见解。第二方面，他告诉约伯听神是公义的，因为在约伯他的回答他三个朋友的言论的当中，他经常都觉得神你是不公义的，为什么义人要受苦，为什么恶人他会得逞，你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来的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但是以利户就跟约伯说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看一两节圣经，34章第10至12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自行恶，全能者断不自作孽，他必按人所作的报应各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是不偏离公平，神是公平公正。之前我们所讲过的赏善罚恶都可以用在上帝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以利户的言论。当然我们即如果有机会可以将六章的圣经，将以利户他对约伯所讲的说话能够可以全部看一次，当然更好了。不过我们就他 很概括地就是将以利户他去概括了、约伯他之前所讲过的言论和对他的回应，我们再讲一次，好像我们所听到的都是 很类似的、似乎呢就是以利户他所说的就不是好像他三个朋友那样，似乎以利户所说的是更加神学性，是更加有见地地来到去解答约伯他自己那个的一些的诉求。不知道为什么会将以利户这个角色安排在这个地方来到去摆放，是有一些的学者就说，就是当以利户这六章圣经讲完之后呢，是没有对话，没有回应，他讲完之后神就开始讲嘢了。好有可能就是以利户这个回应约伯的这六章的圣经是去预备呢神向约伯所讲的说话。无论怎样都好，以利户就觉得他三个朋友讲不得中约伯的诉求，他就尝试呢是用他自己对上帝的了解，他尝试对约伯的了解，他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见解，而他的见解都不是错误的， 都值得我们参考。以利会讲完之后，神就开始讲嘢了。似乎呢，即是我们都好，我们其实已经听了这么多人的说话，约伯又讲了这么多，他三个朋友又讲了这么多。即如果我们呢，即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去看，看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有一个的想法，就好像我在这里讲，我讲这么多篇道之后，我自己都很多很多的即挣扎，就是不要再讲他了，不要再讲以利户了，不要再讲他的朋友的话，因为很沉气啊，成日都是他们讲，他们发挥，是用人的角度来到去解释神是怎样去看法，是用人的角度去解释到底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可不可以即神你快点出声，你这个的解决了这个的局面呢，行不行呢？这样 OK， 神一直很有耐性地呢去等你们讲先，你们喜欢讲就讲，讲完了 OK， 现在神开始讲了。 他又不是讲了很多，有四章的圣经，在这四章的圣经里面呢，也都加插了有三节的经文呢，是约伯的回应。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神讲了些什么呢？约伯有他自己的诉求，上帝你可不可以解答我心里面的这个疑问，你是不是那位不公义的神，为什么义人要受苦等等这些诉求，神有没有来到去逐一来到向约伯 去解答呢？而约伯有另外一个诉求，就是这三个朋友乱这么说话，他们所说的话，神我知道他不是描述真正的你的，你可不可以告诉那三个朋友他们说的话是错误的呢？ OK， 在这三十八章至到四十一章的圣经里面，神说话，神讲了些什么呢？ 在四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分开了有两段的言，即是神有两段 的说话。为什么我们说有两段的说话呢？因为他用了一个的介绍的模式呢，去介绍神的说话。那个的介绍的模式就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去回答约伯，这个是第三十八章第一节。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去回答约伯。第二段呢，是在四十一章那里，在四十章第六节。他说第六节，他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四章圣经分开了两段，用同一个的介绍的模式，耶和华神他在旋风中去回答约伯。旋风英文就是 storm， 就像芝加哥前几天是不是很多 storm 啊？整晚行雷闪电，震到整个地都震了，就是呢，就是在行雷闪电、雷雨交加的一些这样的境况里面呢，神就发声了。即我在这里尝试呢，用一些即想想，即神会讲嘢呢，是有一种很磁性的男的声音这样。约伯你要听我讲嘢，是这样啊。还即雷电交加咁样，系一个咩声？我即我唔知道，会应该即如果叫我读经，叫我读经咧，去读第三十八章咧，我唔知道应该用一个咩嘅声音嚟到去读啊。咁同埋咧，即神佢喺一个嘅雷电交加，一个旋风中里边咧，喺旧约嘅记载里边咧，好多时候即神对以利亚。即是在出场的时候呢，所谓的一些的旋风、狂风当中的时候，或者对约拿的出现的时候呢，是讲的即是神 是一个的愤怒，又类似是一个的即是审判呢，一个这样的情景里面呢，你都向人说话的。当然即在约伯记这几章里面呢，又似乎看不到一些什么的审判的里面，但是 他是用了神的出现，不是只是说耶和华就出现了，而是他说他是在旋风当中来到说话，是神是有些的就是愤怒在里面。即如果我们用旧约对于在雷雨交加的一个的神的出现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三十八章那几节的开场白，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听我读新普及的译本这两节的圣经，就是说谁是谁用这无知的言语去质疑我的智慧呢？你要振作精神，像一个的男子汉，我要问你一些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好像清楚一点哦。在这里神是他讲话之前呢，他讲了两句说话，一个是一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的 statement。 第一个就是说，是哪一个用无知的言语去质疑我的智慧，他跟约伯说。第二个，你要振作做一个男子汉，做什么？我问你问题，你要答我。OK， 嗱，之前系约伯去问上帝问题，要上帝去答佢。而家神话，我用翻呢一句嘅句子，但系我问你问题，你要答我，明白嗬？嗱，咁所以咧，喺38、39、40、41章圣经里边，我唔知道你有冇 ever 有睇过，我就睇过好几次啦，因为即系我要讲到嘛。我要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睇咗几次了。四章圣经里面全部都是问题，差不多全部都是问题，就是要约伯去回答。那些是什么问题呢？那些都是关于大自然的现象的问题，是在动物界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容不容易解答呢？约伯解不解答得到呢？譬如我们 用几节圣经看看他怎么说。譬如第十二节，神他问，他说是哪一个去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二十五节，他说是哪一个，谁为雨水分道， 为雷电开路。三十二节，我用新普及译本，他说你能不能够使季节顺序的轮换，引导北斗，即是星，引导北斗和他的群星去穿越天空。而说问了很多关于大自然界所出现的一些自然的现象，是哪一个去令到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出现发生的呢？约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约伯，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点解有春夏秋冬啊？约伯，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点解太阳会喺朝头早嘅时候会升起啊？点解佢喺黄昏嘅时候会消失咗啊？约伯，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点解个星里边会有一个嘅方向嚟到去移动？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点解会落雨嘅？点解会行雷嘅？有冇一个嘅 pattern 嘅咧？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啊？嗱，可能在今日的科学的研究里面，可能我哋会，如果你做科学研究，可能你话到俾上帝听嘅。但是在约伯那段时间，大概即系约伯未有咁样样嘅知识嚟到去回答。 所以在第一大段呢要结束的时候，约伯的回应是什么呢？就在第四十章第三节那里。四十章第三节，他只是有很短两节圣经的回应。他说，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基本上约伯就是哑口无言，上帝你问这些问题我答不到你的。如果即是约伯他要再玩嘢嘅话，佢可以话：神啊，你问呢啲问题同我嘅受苦有咩关系啫？不过佢已经唔够胆再问呢一个问题，因为问咗成章几圣经，约伯都答唔到佢嘅问题。然后上帝仲未停手，仲未停口，佢继续嘅去问约伯嘅一啲嘅问题，喺动物界嘅。的情况的出现，在三十九节，在第三十九章已经开始问紧。他说在山那些岩石之间那些的野山羊，他几时会出世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母鹿下犊之期，你能不能够察定啊？马的大力是不是你所赐的？他颈那些的毛呢，鬃毛呢，是不是你帮他去披上的？那些雀鳥，二十六節，那些雀鳥在那裡飛翔，它展開它的翅膀，一直向南飛，是不是因為你的智慧而造成的？那些大鷹向上的去上騰，在高處的來到去築巢搭窩，它是不是聽你的吩咐？然後在第四十章之後，到四十一章，用了兩個的動物，那兩個的動物，有另外一些名字的。原文就有一個叫做比希莫，一個叫做利維坦。現代的聖經，包括和本聖經，就將那兩個動物翻譯成為河馬和鱷魚。無論是怎樣都好，神就用了這個的，就是動物界、大自然界，你就去問約伯，你知不知道在你身处的环境当中，在你身边所出现的那些景物，那些现象，你能不能够去解释，你能不能够去明白，你是不是完全的知晓呢？上帝没有回应约伯去问人为什么要受苦，上帝没有回答为什么坏人是不需要受罚，一些这样的神学的课题。反而他三个朋友，反而以利户，他们扮演了神学家的角色，为上帝辩护，要说服约伯，要改变约伯对苦难的看法。上帝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向约伯去说教，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只是问问题。他不是问神学的问题，他只是问常识题，他是问自然科学的问题，他是问着动物的生态学的问题。当约伯他听到之后，约伯就自己知难而退，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人是感觉得非常的渺小，就连我们每日所见到的日出日落，都不是是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中。约伯突然间觉得自己是很无知、很渺小、很不配，他不敢再与上帝来去争辩，他只能够相信上帝就是创造万物、创造生命的主宰，是他用智慧将群星、将动物 安置在地上。当我们要去说我有什么智慧来到去看破人那个的际遇，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比起上帝的智慧简直是不可以相提并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去逞强，去觉得我的看法就是最精准，就是最合理，是最好的。就是当这样引致到约伯记的结束，第四十二章，约伯他再一次的去回应。在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刚刚 Grace 帮我们读了出来，我再读一次。约伯他自己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这两句说话就是刚刚上帝所讲的说话来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回应，约伯的回应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认识自己，第二方面是认识神。第一方面，在约伯所说的话语里面有一个 key word， 就是知道。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他终于明白一样东西，明白什么？我知道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什么？他终于明白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I know, I don't know。 最难搞的一些人就是什么呢？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最难搞的人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那即是什么？这个两个的负面，即是你以为你自己知道了。当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时候，这些人是很难搞的。你跟他相处是要有很高技巧的。有没有遇见什么人？经过了这四十一章的圣经之后，约伯他终于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这个是一个谦卑的过程。第二方面，他认识神是哪个。乜之前佢唔認識嘅咩？你每日都喺度獻祭，你要去滿足神嘅心意。但係佢話：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見你。呢個好出名係咪？或者以前我喺頭腦上邊，我知道神係一個點樣嘅神。我喺聖經嘅話語上邊，我知道神佢對我哋有啲咩嘅要求。在神学上面，我知道神他是之前做过什么。我见过以前那些，我读过以前那些人跟神怎样去建立关系，神怎样去影响人的生命。但是约伯他说，我现在亲眼见你，这就是表示他现在 他再思考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的时候，就不是只是用他自己过去在书本上面或者在经验上面对神的那个的认知，而是他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就是当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放低他自己的时候，他能够可以清楚 去了解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说我厌恶我自己，我在尘土炉灰当中，我去 repent， 我去悔改，我去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我不再去懒醒，我不再去认叻了，我不再会在神的面前去争辩，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这么不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这么不公平的？我不再够胆你都去跟神有这样的争辩，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掂的了，我要放低我自己。我自己对于最后这个结局，我真的有很多的思考，我坐飞机又在思考，我回到来又在思考。我自己的领受是，这个是一个谦卑的过程，是知道，不单止知道，还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认识神不单止是头脑、课本甚至圣经，是透过大自然，透过我们的身处环境，透过我自己的际遇来到认识神。真正谦卑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真正的谦卑是真的智慧，智慧就是智慧文学里面要带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我用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做一个的结束，新普及译本这样去翻译，他说敬畏上主就获得智慧，先有谦卑，然后才有尊荣。敬畏上主得到智慧，先有谦卑才有尊荣。我们同心祈祷。